据报道，海外同胞26号在法国巴黎、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德国各主要城市等世界20个国家的53个城市纷纷举行集会，表示支持南朝鲜人民的第5次泛国民行动，要求朴槿惠下台。